上廳話，雖然海神稍為減弱，並且採取較原先偏西的路徑北上，但是仍然可能是吹襲日本幾十年的最強風暴。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大爆炸发生超过一个月，救援人员日前在瓦砾之中侦测到生命迹象，但是经过三日搜索之后，认为已经没有希望找到生还者。来自智利的搜救队说，救援人员已经搜索到冧建筑物的九成半地方，从技术上来讲并没有生命迹象。至於早前偵測到的生命跡象，可能是來自在建築物內部搜索的救援人員，現在會將工作重點放在清理瓦礫和搜尋遺體。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是為華南沿岸帶來驟雨，在晚上8點強颱風海神集結在鹿兒島之西南偏西大約1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35公里，橫過日本九州以西海域和朝鮮半島。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较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欧瑞强，星期日嘅晚上已经系我就习惯咗，唔知你咧嗬？二千靓歌再重聚就由而家开始，一路伴住你，伴住入睡都得嘅。今晚咧，我就真系想喺未发梦之前咧，已经同你做一个热身先，我只系将一啲靓歌好温柔地散发俾大家，因为我哋系输出温柔、抒情。抒怀的正能量嘛，其实呢今晚的主题一个字啫，邓丽君可以唱出来的，他说啱啱就啱晒你用的了。 恰似你的温。今晚的主题是油啦，邓丽君。 某夜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 这首歌有两个版本，我都特别喜欢，一个是原装蔡琴的版本，一个是邓丽君的版本。差不多所有邓丽君的歌呢我都会好接受，包括这一首刚刚好恰似你的温柔。既然我们用柔情来做主题，当然要找一些一唱出来呢就好像按摩耳膜的声音去唱歌。有些很旧的歌，譬如话呢一首出现嘅时候咧，喺七十年代嘅台湾，咁嗰阵嗰啲歌手唔系话唱得唔好，好有代表性添。不过嗰阵嘅录音啊、乐队嘅演奏啊，都系倾向一啲夜总会式嘅比较粗糙简朴嘅录音。我只耳仔咧觉得唔够油，所以咧我揾一啲比较近代啲嘅版本，录音效果好好多啦。 呢首就叫做多少柔情多少泪， 多少柔情多少泪，往事如烟去不回，想起过去多少欢乐，如今已随流水，多少柔情多少泪，良辰美景去不回，剩下一片迷离梦境，梦醒是更悲哀。多情的梦，爱情的梦，如今已消失，爱情 柔情多少泪，当然除了有国语歌我们用柔情唱出的歌，英文歌都很适合。我们经常都说我们广东话相对来说是比较硬的，是真的。最柔软的就是国语和英文，容易表达到柔情那种感觉。所以先介绍英文，介绍英文之余，有人要找把柔情的金曲歌喉来唱这些柔情一般的旧歌。歌喉叫做 Patti Page， 很柔情地演绎 Tenderly The evening past the trees tenderly. The trembling trees embrace the breeze tenderly. Then you and I came wandering by and lost in a sigh. Were we? The shore was kissed by sea and mist tenderly. I can't forget how two hearts met breathlessly. Your arms opened wide and closed me inside. You took my lips, you took my love so tenderly. Your arms opened wide and closed me inside. You took my lips, you took my love so tenderly. Patty Page Tenderly 是一种怀旧的友情，包括虽然乐队很大型，但是你不会觉得哇很大声好刺耳啊，那些这一种另类的友情我相当接受。好了，那国语歌英文歌都会介绍友情，广东歌没有吗？有啦，我们随手拈来，譬如我们有张国荣的柔情蜜意，哇！由歌名至到演绎的方法，已经够晒柔情啦啩。不过今次我特登咧又唔播嗰首，又系播啲新啲嘅发烧版本。演绎嘅方法咧，亦都好随意啲，唔会话哇我好有架嗰听，系一种真嘅情意喺喉咙发出嚟嗰种。自然真情意的感觉，罗敏庄柔情蜜意。 何妨细说恋爱诗，同来换味那份痴，美丽柔情蜜意，轻轻拥至。从头细细讲你知，傻傻恶恶那日子，快乐忘形是你像个疯子。愿你知，在相恋之中太多可爱事，仍烈士如没法遇，像狂雷和暴雨。Please tell me, please tell me your history tonight. Please whisper to me, please show me your history tonight.何妨细说恋爱诗，同来换味那份痴，美丽柔情蜜意，轻轻拥至。从头细细讲你知，傻傻恶恶那日子，快乐忘形是我像个疯子。愿我知，在相恋之中太多好故事，然烈士如没法遇，像狂雷和暴雨。Please listen to me, please Please listen to me, my history tonight. Please listen to me, please listen to me, my history tonight. 往事永远是美，苦也是美，谈情从来没道理，越糊涂情越美，永远是好故事，爱不必要说道理。 唔该晒 ，Mimi 罗敏庄。我觉得柔情之中咧，最柔嘅物体咧，我最中意嘅咧就系水。所谓柔情似水就系咁解啊嘛。点解水系最柔啊？我谂唔到有啲其他嘅嘢，水咧，尤其是清澈嘅水咧，系真系令到你身心舒畅之余咧，几硬嘅嘢撞埋去，佢都唔会同你硬碰。其实我哋嘅生活做人都应该系咁，我哋就好似一条悠悠河畔一样。朗月是静悄悄，白云随随风飘，在悠悠河畔显得更是娇小。往事逝去了，将人忘似烟消，在长长裙上沾满了泪珠。往日情意多少，往日情意多少，都不再陪伴我，陪伴我不懂。明日故事只有天晓，明日似在云霄，甜蜜往事不再知晓，但求往日情未了。朗月是静悄悄，白云随随风飘，在悠悠河畔显得更是娇小。美梦逝去了，将人忘似烟消，在长长裙上沾满了泪珠。往日情意多少，往日情意多少，都不再陪伴我，陪伴我不动摇。明日故事只有天晓，明日似在云霄，甜蜜往事不再知晓，但求往日情未了。朗月是静悄悄，白云随随风飘，在悠悠河畔显得更娇小。往事逝去了，将人忘似烟消，在长长裙上沾满了泪珠，都消失了，都消失了，再没微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网民发起下午在九龙区游行，佐敦、油麻地和旺角一带都有人聚集。截至晚上九点，警方拘捕最少289人，当中270人涉嫌非法集结。警方话，油麻地和旺角一带下午持续有大量人集结和叫嚣，有人走出马路，用杂物堵塞行车线。多名暴徒在不同地点向警员掷硬物，警方在相关地区采取执法行动，涉嫌非法集结的270人包括169男和101女，另外有5名男子涉嫌公众地方行为不检，5名男子涉嫌未能够出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其余被捕人分别涉嫌袭警、阻差办公和游荡等。警方下午在油麻地以涉嫌危险驾驶拘捕一名新巴司机。有网民发起下午在九龙区游行，警方说一架巴士下午四点几沿住弥敦道驶至近文明里的时候快速，一度非常贴近在路旁执勤的警员，危及警员安全，认为司机的驾驶态度危险，于是截停，经调查之后将他拘捕。警方正是调查案件，包括翻查行车纪录片段以及附近的闭路电视。从警方在社交网站的直播片段所见，多名警员在油麻地包围一架开往数码港的970号巴士，要求司机落车。一名警员在片段中表示，司机向警方作出挑衅行为，无故响鞍，影响警方工作，亦都会挑起在场人士的情绪。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反种族主义和反警暴示威踏入第100日，有示威者向警员扔石头和炸弹，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最少一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大约400人当地星期六参与示威，从网上片段所见，有人向警员方向扔炸弹，一名示威者的腿部着火。警方批评示威者作出暴力行为，已经采取拘捕行动，但是没有透露有多少人被捕。自从黑人弗洛伊德今年5月怀疑被警员暴力执法致死之后，全国多处都有反种族歧视和反警暴示威。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备忘录，威胁削减对波特兰等失去法治城市的资助。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松培武接受当地传媒访问，指今年是中加建交50周年，但是近年中加关系发展相对滞后。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事件是主要障碍。松培武认为，孟晚舟事件是美方为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一手策划的政治事件，批评加拿大当局充当美方的帮凶，犯下严重错误，令到中加关系陷入严重困难。松培武说，加方应该尽快作出正确判断，释放孟晚舟，让他平安回到中国，让中加关系重回正轨。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较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零售有乜话你知？ 零售乜都有，我由前线一路升到店铺经理，学识嘅销售、采购同营销技巧，终身受用。 做零售工时有弹性，照顾埋屋企都冇问题。我做嘅铺头有好嘅工作环境，做嘢都醒神啲。 零售嘅文凭课程帮我打好基础，公司又有管理培训，系一条专业发展嘅好出路。想知多啲，上 retail.org.hk 睇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拍一张相嘅时候，照片入面出现嘅闲杂人等，我哋会叫佢哋做路人甲，总系觉得佢哋破坏咗一张相嘅画面同意义。如果出现一位路人墓、甲乙丙丁墓，咁位置就更加低。但系创作者李慧凤 Pion 就喺当中发现一个有趣嘅矛盾。如果呢一位路人墓正正系作者自己呢？作者自身嘅情感回忆又点样有意无意间影响一幅照片呢？ 即其实原来我哋做创作嘅时候呢，大家都会好矛盾嘅。究竟你知唔知自己做紧乜呢？或者你嘅过去、你嘅回忆、所有嘢，你有冇去重新咁样去睇翻自己一次呢？咁所以呢，我就将呢个名咧就改咗叫做路人谋啦。 Pion 拍下嘅系喺旅途上嘅自拍照，不过就系非一般嘅自拍照。佢利用周遭嘅环境，例如窗同镜，拍下自己。被拍下， 我是将自己咧系好唔清晰咁样摆咗喺呢个环境入边咯。我是想自拍一个心情，而唔系自拍一个样貌咯。 一趟自拍之旅，同时系一个发现自己嘅过程。当中 ，Pion 就有一幅最喜欢嘅作品， 嗰张就叫做咧《爸爸你好嘛》，因为我爸爸已经唔喺度啦。《爸爸你好嘛》就系我发觉以前有一张照片，就系我爸爸自己喺度自拍。但佢自拍一个镜入边嘅自己嘅时候，同时间有我嘅，跟住我原来喺一个潜意识都唔系好知道自己，原来系因为呢件事嘅时候咧，我亦都系跟随咗佢咁嘅感觉，跟住去做翻同一样嘢，延续紧佢嘅谂法咯，或者佢一种感觉咯。 路人墓不一样的自拍照，即日起至9月27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光影作坊。详情请到 Facebook 搜寻光影作坊专业。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以前靓哥再重聚又翻嚟啦，咁我哋呢个节目咧，啲靓哥会陪住你入睡噶嘛，直至到你有一个甜蜜嘅美梦开始。咁所以今晚呢一个主题就好啱嘅，一个柔字，英文 tender 或者 tenderness 或者 tenderly， 我哋揾一对唱 How Deep Is Your Love 嘅名乐队 Bee Gees， 今次佢唔唱呢一首。找一些冷门一点的，都跟柔当然是很有密切关系。他说谈情说爱的时候，或者你要对你身边的另外一半，他说 Be tender with my love. Bee Gees. Best time like you don't want the love of this man at all. And it's shown in a time right up to the time I met you. So B G 是呢只歌叫做 Fanny， Be Tender with My Love， 哇，对你嘅所爱一定要好温柔对待，梗系啦，仲使你教嘅。讲起外国嘅温柔歌星，我哋首推呢一位，其实咧柔情似水嘅女歌手大把，咁但系咧又要温柔，又要有自创性格。我讲紧系歌星。你学我呢，都系有啲九尾竹雕啦，佢作㗎喎呢一种腔调冇人能及㗎啦。六十年代最红嘅歌星叫做 Elvis Presley， 猫王是也，皮里是你。夜阑人静嘅时候，当你寂寞嘅时候，佢就出声啦。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朋友你今晚寂寞吗？ Elvis Presley。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Do you miss me tonight? Are you sorry we drifted apart? Does your memory stray to a bright summer day when I kissed you and called you sweetheart. Do the chairs in your parlor seem empty and bare? Do you gaze at your doorstep and picture me there? Is your heart filled with pain? Shall I come back again? Tell me, dear,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I wonder if you're lonesome tonight. You know, someone said that the world's a stage and each must play a part. Fate had me playing in love with you as my sweetheart. Act one was where we met. I loved you at first glance. You read your lines so cleverly and never missed a cue. Then came act two. You seemed to change, you acted strange, and why, I've never known. Honey, you lied when you said you loved me, and I had no cause to doubt you. But I'd rather go on hearing your lies than to go on living without you. Now the stage is bare, and I'm standing there with emptiness all around. And if you won't come back to me, then they can bring the curtain down. Is your heart filled with pain? Shall I come back again? Tell me, dear, are you lonesome? 錄音嘅時候咧，嗰、那個 microphone 個麥咧，差唔多距離嗰個喉嚨發聲區可能得兩寸嘅地方，認認真真咧聽到佢喺喉間發出嚟嘅抒情聲音。Elvis Presley，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講呢個幼稚。我哋廣東歌都有一首咧，生活靜靜似是湖水。哇，諗起嗰個情景啊，係嘛？抌粒石仔落去，泛起少少嘅涟漪，嗰種柔情係咪好舒服？當然，大家都知道呢隻歌係陳百強。我今次特別揾一把女聲，可能比阿 Danny 更柔少少都未定。陈洁丽，莲儿。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白杨起，留下封印的印记，静默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意，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得到的优美。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白羊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千丝意，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得到的优美，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千丝意，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得到的优美。 陈洁丽《涟漪》，当然啦，陈洁丽是一位发烧唱片界的天后级。换过好多嘅发烧唱片，讲起抒情、柔情嘅歌曲，我哋梗系要揾一啲好似头先 Elvis Presley 嗰种级数。除咗有一把柔嘅声音，好好感人嘅感情之外咧，仲要系别树一帜，同埋大名鼎鼎 Leslie 张国荣《龙本多情》，就系多情呢两个字。更加显得那个 tenderness， 那个柔情的气氛。 Leslie， 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醒了一切亦空，或者是我天生多情，方给爱情戏弄，同你再追逐一个梦，梦境消失岁月中，唯有在爱中苏醒时，方知爱情非自控。渴望自由，让我冲天飞，当初的我太冲动，日后我要是仍想到你，应信当初情深中，情爱就好像一全梦，梦境生于意念中，如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都白送。太 空洞。日后我要是仍想到你，应信当初情深中，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境生于意念中，与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都白送。 我至中意嘅呢个时分，到咗黄昏晚上嘅时候咧，就系柔情出没嘅时间啦。Andy Williams 一把柔情嘅声音 ，Tender in the night， 晚间嘅柔情。 Tender is the night, so tender is...There's no one in the world except the two of us. Should tomorrow find us disenchanted?Summer's by the sea, a sailboat in Capri. These memories shall be our very own. Even though.The morning light, we loved once in splendor. How tender, how tender the 后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延长日期。政府较早时宣布会延长计划到今个星期五。

我哋又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啦。今晚继续嘅音乐情怀叫做柔，即系柔情啦。英文系 tender, tenderness, tenderly。柔情系啱嘅，一日落嚟咁紧张吓，啲精神绷紧，冇办法。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所以我哋用立体声广播，即系 FM stereo 嘅 Radio 2。我哋用立体声咧，就系将高中低音全部表露无遗。嗱，试下你个收音机嗰、那个喇叭啲声靓唔靓咧？你唔好以为一定要听高音，我最中意听低音效果，特别柔情、醇厚、被遗忘的时光男声版。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声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不语的我，不时地回想过去。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近代啲嘅录音啦，比较蔡琴嘅版本更加新少少，所以录音效果同你嘅 HiFi 同一啲高质素嘅音乐器材咧系要吻合嘅。咁所以呢只被遗忘的时光用现代时间去演绎，其实除咗男声可以表现低音嗰种醇厚，其实女声嘅低音我更加欣赏，因为比较少。所以咁多人鍾意蔡琴啊、徐小凤啊，甚至再旧啲嘅白光啊，播多一首都係靓录音靓歌《女人花》。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 有心的人来入目。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我有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许芳踪。花开不多时啊，看着只许着女人如花，花似梦。我有花一朵，长在我心中，真情真爱无人懂。遍地的野草已缠满了山坡，孤芳自赏最心痛。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若是你闻过了花香浓，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若是你闻过了花香，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爱过知情重，醉过知酒浓，花开花谢终是空。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女人如花，花似 女人花，系咪？女人已经系油嘅啦，仲要系女人花添，油上加油嘅一首，听起上嚟真系好舒服。啱嘅，我哋个耳仔咧，嗰个耳膜咧，平时日间受到好多噪音嘅袭击啊。所以我有时去睇演唱会唔系讲笑，咁啊啲制作人都中意即系将啲尖音咧去夸张啲，因为容易啲刺激人哋嘅情绪。我真的要找耳塞来听演唱会。但是今晚我们这个节目呢，全部都是这些很抒情、很柔情、很 tender 的声音。刚才有国语歌，我们介绍一首由日本人唱的英文歌。当然曲目一定要找最柔的那些。我讲过好像一条河，柔柔河畔一样，一条河是水是最柔情。还要是月亮河，月亮上面应该冇河，但系一讲 Moon River 就好似一个月光，周边有啲云，啲云咧就好似河水一样，好轻柔咁样喺个太空度漂浮紧。呢位日本嘅歌手，佢专唱一啲咁抒情、咁柔情嘅录音，专唱英文歌添。 佢个名叫做 Aoi Teshima， 首岛葵 Moon River。 Moon River， why the sun on my I'm crossing you in style someday. Oh dream maker, you heart breaker, wherever you're going, I'm going your way. To drifters off to see the world, 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 夹我的耳朵，夹我的耳膜的手岛葵，同埋头先嘅木吉他，就系、是、偏偏呢啲木吉他，尤其是啲尼龙线嘅古典吉他声音咧，系冇人法模仿嘅。我讲紧嘅现代嘅科技，唔可以用电子合成器、电脑化嘅乐器去取代，一定要揾真人弹，因为佢永远都模仿唔到呢一种木吉他嘅感情。手岛葵 ，Aoi Teshima。Moon River， 跟住落嚟，我哋有一种好轻柔、好 tender 嘅举动。佢话：请你将你个头挨喺我个膊头度啊！我借个膊头俾你啊！系咪好轻柔啊？好 tender， 揾把靓声嚟同你讲呢句说话，你即刻挨个头落去啦。Patty Page，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please.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Hold me in your arms, baby. Squeeze me oh so tight. Show me that you love me too. Put your lips next to mine, dear.Won't you kiss me once, baby? Just a kiss goodnight, maybe. You and I will fall in love. People say that love's a game.A game you just can't win. If there's a way, I'll find it someday. Then this fool will rush in.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Whisper in my ear, baby. Words I want to hear.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too.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Whisper in my ear, baby. Words I want to hear, baby.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Patty Page,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呢只歌就好多人唱过，由 Paul Anka 开始，有 Letterman 啊，好多版本。咁轻柔嘅歌，咁抒情嘅歌 ，Patty Page 呢一位抒情天后，梗系演绎过啦。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既然你唔介意将你个头放喺我个膊头嗰度，借咗我膊头一用啦。大家距离咁近，我跟住要唱歌咧，我唔会唱到啲歌咧好青筋现晒，好大声，会影响你嘅情绪噶嘛。因为今晚我哋嘅主题是有啦，呢一首叫做《但愿人长久》，希望你的另外一半都是将你的头摆在你的膊头嗰度，然后一起听呢一首《但愿人长久》。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罩，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相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此事故。 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网民发起下午在九龙区游行，一批市民在佐敦、油麻地和旺角一带聚集，高叫口号。有人不满立法会选举因疫情押后。警方晚上進入旺角一間電子用品連鎖店，搜查同帶走店內部分人。防暴警員下午亦都在油麻地同旺角一帶制服並且帶走多人，期間有人向警員投擲膠樽、雨傘等的物品。警員向行人路方向開了幾發胡椒球槍。警方說截至晚上九點，警方拘捕最少289人，當中270人涉嫌非法集結。一名新巴司機就被指快速行駛，危及警員的安全，涉嫌危險駕駛被捕。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15宗是本地感染，其中7宗未找到源頭，另外有近10宗初步確診個案。新增個案之中，5宗是透過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發現，其中一對長者夫婦和同住的外佣接受檢測之前已經有病徵，曾經在青山道馮建華診所求診，診所的醫生、護士等8人要接受隔離。未有源頭的個案包括昨日初步確診、上個月橫押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的54歲在囚男子，以及一名在壁屋完成服刑转到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的泰籍男子。屯门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分别再多一名确诊病人离世，本港至今累计97名确诊者不治。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近日確診個案徘徊在單位數和雙位數之間，源頭不明個案比例不少，情況仍然令人擔心。對於有確診人士咳嗽，曾經多次看醫生，之後再參加普及社區檢測。許樹昌認為涉事的家庭醫生有責任，如果病人有病徵，應該早啲留樣本，唔好依靠普及社區檢測揾答案，因為計劃係俾冇病徵嘅人做。許樹昌又相信近日新增個案同放寬措施無關，因為個案同酒樓食肆冇直接關係。至於幾時可以再放寬限制食肆等嘅措施，他認為要再觀察多一段時間，如果個案持續下跌，源頭不明個案減少，就有條件放寬。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連續四個週末有民眾上街示威，要求總統盧卡申科下台，重新舉行大選。警方拘捕多人，據報有人受傷。參與示威的幾萬人來自各行各業，包括學生和神職人員等。部分人手持紅白色旗幟和示威標語，亦都有人打鼓和演奏樂器。防暴警察在街上部署裝甲運兵車和水炮，並且封鎖市內部分地區。英國廣播公司報導，當地星期日的抗議活動可能是示威爆發四個星期以來最大規模，警方加強戒備，阻止民眾進入明斯克市中心。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较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2020年建筑物小型工程修订规例已经生效，业主或者租户如果想在物业加建小型适宜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可以跟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的简化规定去做。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或下载小型工程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你好，我是绿色地球环境倡议总监朱汉强。屋企的厨房会消失吗？有投资银行发表报告就说大有可能，其实是被外卖的餐饮逐步吞噬。这份名为《厨房已死》的报告预示10年之后全球外卖市场会膨胀到3650亿美元，比现在增长10倍。到时候大家只需要在手机上面按几个掣，就可以品尝大部分妈妈都会做的家常菜，食厌了还可以试试意大利妈妈、日韩妈妈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味道。中央厨房机械人送餐和 AI 等技术的整合和发展，进一步压低了外卖的价钱，令到家真正的妈妈招架乏力，可能就是这样将厨房的领域拱手上扬。再讲，城市人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住的地方越来越难觅，放工之后即使想煮饭，锅具都未必有足够的空间。投资银行预告厨房灭亡，不过是兜个圈来推销外卖经济。我们总不能够事事都向前看，而忽略了外卖文化带来的即弃餐具问题。你可能不知道，堆填区在香港每年接收的即弃胶都差估计多达100亿件，近年的弃置量更加是有增无减，而新型冠状病毒杀到埋身，外卖明显增加，恐怕又会大大推高了这些垃圾的制造量和弃置量。下次买外卖记得说不要即弃餐具，最好梗是自备餐具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My fears relieved. that raise appear and grace will lead me home. Tender, tenderness, tenderly. 跟住落嚟呢一首一听就知道，啊，好轻柔啊，三把靓声去和音。我讲紧嘅系 B.G.'s 嘅 How Deep Is Your Love， 哇，正啊！不如我揾一首更柔嘅爵士 feel 嘅，呢位好出名嘅，录咗好多靓声碟嘅 Chantal Chamberlain。How Deep Is Your Love？ I know your eyes in the morning sun.Feel you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In the momen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 Then you 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How deep is your love? How deep is your love? I really mean to learn. Cause we're living in a world of fools, breaking us down when they all should let us be. We belong to you and me. I believe inYou know the door to my very soul. You're the light in my deepest, darkest hour. You're my savior when I fall. And you may not think I care for you. You know down inside that I really do.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Is your love? How deep is your love? I really mean to learn. Cause we're living in a world of fools, breaking us down when they all should let us be. We belong to you and Chamberlain, How Deep Is Your Love? 这类的歌手呢，就无论你叫他唱什么歌都好，他都能够真的完全控制了，就是 manage 到整只歌那种味道。跟着下来 Carol Kidd 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当然找些高手来介绍给你了。当你发梦的时候，不会说梦不到的，都会梦到他。When I dream, Carol Kidd. I can build a mansion that is higher than the tree. I could have all the gifts I want and never ask, please. I could fly to Paris, it's at my beck and call. Why do I live my life alone with nothing at all? But when I dream, I dream of you. Maybe someday Kid, when I dream， 轻柔到好似发紧一个美梦嘅时候，漂浮紧嗰种感觉。When I dream 啊，当我发紧梦嘅时候，梦见边个啊？梦见我哋心中嘅天籁之声，我哋个好朋友同我哋一齐成长嘅邓丽君，有一首民歌，佢哋都曾经好耐之前演绎过，就是我哋好熟悉、好熟悉嘅一首。昨夜的渡轮上，原装就是这一首叫做《微风细雨》，邓丽君。 微风吹着浮雨，细雨慢慢飘落大地，淋着我，淋着你，淋得世界充满诗意。微风伴着细雨，世界多么 声音靓咧，喺芸芸嘅当年嘅台湾歌手嚟讲，我好中意佢嗰啲咬字啊、发音嘅时候嗰种 tenderness。你永远唔会觉得邓丽君好用力去咬一个字，真系好 tender。邓丽君嘅微风细雨，当然咧，跟住呢只歌都系邓丽君嘅歌嚟。好多人都话：咦，广东歌噃，系咪比较硬啲嘅？但系其实都未必。因为我哋揾一把好嘅声音，知道点样去演绎广东歌嘅时候，广东歌就唔会硬噶啦。陈洁丽《忘记他》都系邓丽君嘅歌咧，记唔记得？ 忘记他，等于忘掉了一切，等于将风和向抛掉，遗失了自己。忘记他，等于忘掉了欢喜，等于将心灵也锁住，同苦痛一起。从来只有他可以令我欣赏自己，更能让我去用爱将一切平凡事变得美丽。忘记他怎么忘记得起，铭心刻骨来永久记住，从此永无准期。忘 记他，怎么忘记得起？铭心刻骨，来永久记住，从此永无尽期。 另外一个版本的忘记他，不能够忘记的一首歌叫做忘记他。当然陈洁丽出道的时候呢，亦都好像很多其他的歌手，很多其他的中国大陆歌手一样，都是受邓丽君影响，有一把近乎邓丽君轻柔的声底，有音乐的不同编排，再将这些歌重新演绎，我们有一种新的感觉。包括王菲，她都是邓丽君的歌迷，但是现在的王菲，或者唱这首歌的时候的王菲，已经有她自己那种 tenderness， 她自己的轻柔风格。王菲唱我愿意。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 工参与普及检测，表示肯定，亦都赞赏员工乐意配合。英国伯明翰发生持刀袭击事件，一死七伤，其中两人重伤。警方列作谋杀案调查，正系追缉一名男子。事发喺当地星期六午夜12:30，警方话疑犯先后喺四个地点持刀犯案，目前唔清楚动机，但系相信系随机施袭，同帮派无关。外相南通文话，目前冇证据表明事件同恐怖主义有关，但系民众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骤雨。在晚上八点，强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横过日本九州以西海域同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较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Hello， 我是想同医护打气的阿静啊。医护一直都走在最前，守护我们的香港，所以呢，我们都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减轻医护的负担，而你们医护都要平安地回家啊。医护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漆黑里燃之火，乍暗乍光跳动，似星浅火。谁人爱我，含目光亲亲我，带暖的火渗在我的心窝。自梦见你，心底的爱点起，长永记心坎是你，唯愿情永远相亲相爱相恋，如燃之火可倾出温暖。已是爱看漆黑里燃之火，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谁人爱我，含目光亲亲我，带暖的火渗在我的心窝。 哇！暖暖的火渗在心，我经常都系追寻紧呢啲感觉。呢一只咧就系 First of May 嘅中文版，即系当年我哋嘅城市民歌嘅得奖歌曲啦。咁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我点解会咁中意呢一类歌呢？譬如萤火啦，呢只歌叫做，当然系萤火虫嗰个萤啦。咁但系我亦都中意喺露营嗰个萤，因为喺露营嘅地方先会见到萤火虫。我自己喺中意露营嘅原因咧，好似即系瞓喺个营里边咧，好似喺一个暖粒粒嘅家噶。 咁喺屋企咧，我就成日喺度幻想啊，有冇可能喺屋企一路唱歌俾大家听咧？咁将本身咧去嗰啲吓大场嗰度唱嗰啲 concert 搬去屋企唱得唔得嘅咧？咁终于咧可以实现啦，因为嚟紧九月十一号开始咧，系星期五嚟嘅。咁同样嘅时间即系九点钟开始啦，两个几钟头就喺我屋企，即系自己屋企嘅 studio 嗰度咧，做一个网上嘅 live concert， 有埋样睇嘅啦，即系好似电视嘅节目咁样嘅，咁即系直情当做演唱会咁，而且系免费嘅，你知我惯咗系咁，一个慈善性质嘅，希望大家可以到时咧喺我屋企聚下，随便吓招呼下大家，我会唱成晚嘅靓歌，有中文歌、英文歌，乜都有，咁所以我改咗个名咧就叫做我加你 online 演唱会，我加你一个加字咧。除了是我同埋你之外咧，就是家庭个家，因为喺屋企做噶嘛。由九月十一号开始，一连四个礼拜五都可以喺九点钟同大家喺网上见。咁啊，而家咧，我哋就即系要播一啲好舒服嘅歌，衬翻呢个我加你嘅感觉先。点解？因为佢个名叫做蔡琴，喺晚上唱歌嘅时候咧，都希望大家喺疫情当中有一个好舒服、好舒怀。嘅心情进入梦乡啊嘛，今宵多珍重，蔡琴。 南风吻面轻轻飘过来，花香浓。南风吻面轻轻，心依稀月儿迷蒙。我俩竟未轻轻说。情意浓，我俩竟未轻轻，句句话都有衷。 蔡琴当然能够即系显露到柔情嘅一面，因为佢天生有一把中低音，好抒情，好圆润。今宵多珍重，一首怀旧嘅金曲，问候一声，今晚珍重啊！正等于跟住呢一首，我选唱咗全世界最多中国人欣赏而且认识嘅歌。呢只歌唔使介绍，播俾你听。唔使当乐器嘅，唔使带乐队，一个吉他就 OK。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无论个月亮今晚是圆的弯弯的月亮都好，因为月亮那个质地呢，眼望过去是很明亮很雪白。我想如果有个机会可以摸一下个月亮，一定是有些 soft 的感觉，一些柔软的感觉来。在公寓的时间做了成日嘢咁辛苦，在这个时分当然要 soft 一点，轻柔一点，就算你跟人家倾偈讲嘢，以前怀旧都识啦，人哋几十年前都识呢一样啦，咁点解我哋而家啲越嚟越大声，越嚟越硬崩崩咧 ？Come softly to me。如果你同情侣讲，更加要 soft 啲，轻柔啲啦。以前一对组合叫做 The Fleetwoods， 佢又话：诶，唔使咩乐器嘅，用唱功，用歌声嘅轻柔感觉。Come softly to me。 Do be do dum dum dum do dum do be do dum dum dum do dum do be do dum dum dum do dum do be do dum dum dum do dum do be do dum softly dum do dum do be do dum softly dum do dum softly, darling, come to me, stay on my obsession forever and a day. I want you to know I love you so. Please hold me so tight all through the night. Speak softly, darling, hear what I say. I love you always, always. I've waited so long for your kisses and your love. Please come to me from up above. Come softly, darling. Come softly, darling. Come, I need you so much. Come, wanna feel your warm touch. Dum dum dum do dum do dum dum dum do dum.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以前这一对组合叫做 The Fleetwoods Come Softly to Me。 这个 soft 字呢，或者 tender 这个字呢，这个柔字呢，就真的在很多地方都用得上，甚至乎杀人的时候都可以轻柔一点。杀人、哦、即是正所谓我们广东话成日都讲的，哇，这个歌真的杀死人，即是好听到没得顶那些呢，同埋呢感动到真的杀死人那些呢。所以有首歌呢叫做 Killing Me Softly With a Song。为什么会用一只歌可以慢慢好轻柔地杀死他呢？因为那只歌那个歌者一路唱呢，唱正他的心事，还要呢是针针见血，句句歌词都攞命，咁会杀死人的。是啊，慢慢死。因为这歌都有几分钟的。The Singers Unlimited， 他们唱的歌叫做 Killing Me Softly With a Song。 I heard he sang a good song， I heard he had a style， And so I came to see him To listen for a while Listen for a while And there he was, this young boy A stranger to my eyes Strumming my pain with his fingers Strumming my pain Singing my life with his words Singing my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Telling my whole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Killing me softly Sang as if he knew me in all my dark despair, and then he looked right through me as if I wasn't there. But there he was, this stranger.Singing clear and singing strong. 这种叫做 acapella 无伴奏的演唱形式，用人声扮乐器。当然啦，唱歌的这班朋友都是用啲轻柔的声音，不是大嗌，好轻柔地唱咗呢个歌叫做 Killing Me Softly with a Song。咁呢个古仔我讲过好多次噶啦，吓咁诶，只歌嘅点解会出现咧？吓、那个 idea 系点咧？边个唱先咧？吓、那个歌者系边个咧？得闲再讲呢个故事吓。总之是一只杀死人的歌曲，叫做 Killing Me Softly。跟住落嚟咧，有啲英文歌，我觉得形容都好好，形容 soft 呢个字，轻柔呢个字。喺晚上嘅时候，夜阑人静，已经嗰种感觉已经系好静态，好柔。但系佢话最柔嘅咧就系唔系月光喎，今次系星光。咁系。几层何时见到啲星光好似太阳咁残埋嚟咧？系咪？最光嗰粒星，嗰啲星光都系好轻柔嘅，好浪漫添，好中意嘅一位女明星、女歌后，佢个名叫做陶丽丝黛 （Doris Day）。佢话就好似星光一般咁轻柔，梗系讲紧你啦 ，soft as the starlight。 Soft as the starlight in the sky, soft as the pillow on which I lie, warm is the glow from the moon above, warm is my heart that is filled with love.Love that only you can bring, love as soft and warm as spring. My heart knows the reason why I feel soft as the starlit sky.Dreams become reality, darling, when you're near to me. So I'll dream of you and sigh, soft as starlight in the sk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有网民发起下午在九龙区游行，一批市民在佐敦、油麻地和旺角一带聚集，高叫口号，有人不满立法会选举因疫情押后。警方晚上进入旺角一间电子用品连锁店，搜查和带走店内部分人。防暴警员下午也在油麻地和旺角一带制服并带走多人，期间有人向警员投掷胶樽、雨伞等的物品，警员向行人路方向开了几发胡椒球枪。警方表示，截至晚上九点，警方拘捕最少289人，当中270人涉嫌非法集结。一名新巴司机就被指快速行驶，危及警员安全，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政府强烈谴责有人漠视警方劝喻，在九龙多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堵路、向警员投掷硬物、高叫港独口号。发言人说，参与非法集结是涉嫌触犯公安条例和限聚令，增加病毒在社区传播的风险，严重威胁其他人的健康，而宣扬港独意识的行为有可能违反香港国安法，警方采取迅速和果断的执法行动，将违法人士绳之于法。中联办批评一些顽固的揽炒派，执意借9月6号一个原定立法会选举日煽动街头对抗，在疫情之下公然违反限聚令，是公然挑衅相关法律和国家意志，冷血漠视广大市民生命健康安全，对此予以强烈谴责。中联办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香港警方果断执法，维护社会稳定和法治秩序。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5宗是本地感染，其中7宗未找到源头，另外有近10宗初步确诊个案。新增个案中5宗是透过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发现，其中一对长者夫妇和同住的外佣接受检测之前已经有病征，曾经在青山道冯建华诊所求诊，诊所医生、护士等8个人要接受隔离。未有源头的个案包括昨日初步确诊、上个月还押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的54岁在囚男子，以及一名在壁屋完成服刑转到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的泰籍男子。屯门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分别再多一名确诊病人离世，本港至今累计97名确诊者不治。政府表示，截至晚上8点，大约1132000名的市民在网上成功预约普及社区检测计划，1020000多人已经接受采样，累计完成检测大约675000个样本。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感谢市民参与计划，亦都再次感谢在社区检测中心采样的医疗团队和行政支援人员。聂德权说，会评估市民对检测服务的需求，稍后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延长日期。政府较早时宣布会延长计划到今个星期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二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本周中后期骤雨较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怀抱痴情心。 唔该晒静婷姐，我有一段情。咁当年咧，佢灌录过好多无数咁多嘅唱片啦，仲有做过好多电影嘅幕后代唱添。咁但系如果而家要听静婷姐现场再唱咧，机会真系少咗好多好多，非常之珍惜。我有一段情。好啦，跟住落嚟，我哋都会将呢种轻柔咧，即系慢慢发掘出嚟。呢啲温柔一定要找一位好耐心温柔的歌手去演绎先啱。咁所以咧，我哋找呢一位，佢自认我很丑，但我很温柔啊。当然大家知道佢系赵传。佢有另外一首歌咧，就同人哋讲：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系咪同自己讲嘅？其实佢话佢温柔，但系佢有一把好澎湃强劲嘅声音。强劲嘅声音来自赵传，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睇下你得唔得先。 你像往常一样的温柔，牵着我的手，带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告诉我你已经不再爱我，你像往常一样的温柔，轻轻地看着我，慢慢地说，但最好是分手，慢慢地说，你是你，我是我。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 他的表演经常都会将温柔这两个字放在其中，虽然他会高八度这样去飙唱一些声音，但是他说我内心温柔的，我很丑但我很温柔的。赵传唱这首叫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讲起温柔这两个字，在旧歌那里经常都会找到，有些经典的英文歌更加容易找到。最经典的温柔歌是哪首啊？八隻眼来自中国大陆的四个人，当然是八隻眼一起和唱一首很温柔的歌，歌名你想想是哪首，一听你就明白。不过他们唱你很少听到的国语版，国语版叫做温柔的爱。 默默含情心一天，朝夕在身边，有了你生活美满，怎不叫人怜。真诚温柔爱着我，梦想全如亲爱的人儿，我爱你，相爱到永远。Love me tender, love me sweet, never let me go. You have made my life.And I love you so.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rue. All my dreams fulfill. For my darling, I love you, and I always will.情情一生，你我心相连。人度过多少岁月，热情永不变。真诚温柔爱着想全如愿，亲爱的人儿，我爱你，相爱到永远。真诚温柔爱着我，梦想全 转如愿，亲爱的人，我爱你，相爱到永远。 头先只歌好嘅旋律好熟噶啦，嗬。梗系啦，听过无数咁多次，无数咁多版本添。来自中国大陆嘅八只眼咧，同我哋唱《温柔的爱》呢只歌嘅原装正版，唔使讲啦，超级经典，超过咗半个世纪，依然都仲有好多人咧一路怀念佢、爱戴佢，甚至追悼佢。全世界都系咁啊，因为佢个名叫做猫王 Elvis Presley。头先嗰首《温柔的爱》嘅原装正版，猫王皮里士尼。Elvis Presley,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ender, love me sweet. Never let me go. You have made my life complete, and I love you so. Love meTender, love me true, all my dreams fulfill. For my darling, I love you, and I always will. Love me tender, love me long.Take me to your heart, for it's there that I belong and will never part.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rue, all my dreams fulfill.For my darling, I love you, and I always will. Love me tender, love me dear, tell me you are mine. I'll be yours through all years till the end of time.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rue, all my dreams fulfill. For my darling, I love you, and I 声音有冇得注册嘅咧？如果有嘅话咧，喺几廿年前咧 ，Elvis Presley 一定咧重金注册咗呢一把佢自创嘅温柔长项，真系迷倒万千歌迷嘅一把温柔声音，来自猫王 Elvis Presley Love Me Tender。好啦，讲拜拜都要轻柔啲噶啦，趁翻个主题啊，揾我心中嘅歌王。同大家好轻柔地讲拜拜 ，Matt Monroe, softly as I leave you. Softly, I will leave you softly, for my heart would break if you should wake and see me go.So I leave you softly, long before you miss me, long before your arms can beg me stay for one more hour or one more day.